真传媒属下电台踢得958城市频道，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本地的冠病新病例在连续三日少过3000起之后，激增一倍几，达到6442起，创下过几月来的单日新高。另外有两个人病逝，卫生部说这些可能同防疫措施自从4月26号放宽之后，社交活动增加，同埋更多人在长周末之后看医生有关系，当局会继续密切观察情况的发展。卫生部长王玉康表示，本地出现奥密克戎 BA.4 和 BA.5 变异毒株社区病例是预料中的事，接下来几个星期当局会继续观察这两个变异毒株在其他国家的演变，并且采纳适当的防疫措施。本地20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开放给公众接种诺瓦亚克斯冠病疫苗的第一日，有诊所一个早上就为20多人注射疫苗，反应超过预期。位于碧苑中学的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，由下个星期二起亦将会提供接种这一款疫苗的服务。本地骨痛热症病例止跌回升，单周新病例再次破千，上星期报1323起，而过去三日已经累计将近350起病例。骨痛热症活跃区亦都在短短4日之内增加到300个，68个黑区当中有57个出现了国人普遍缺乏免疫的第三型病毒。卫生部由即日起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公共咨询，邀请国人提供意见和建议，打造健康 SG 策略。卫生部将通过五场实体交流会和网上调查问卷收集意见，公共咨询将进行到8月15号。新加坡航空公司截至3月31号上个财政年的营业额激增了一倍，达到76亿元，但是仍然蒙受9亿6200万元的净亏损。新航相信跟着旅游限制解除，业绩将会逐步改善。马来西亚捷运公司表示，新油地铁系统在2027年1月投入运作之后，预计将能够吸纳新油长堤在冠病疫情前每日至少 35% 的通关人流量。公司总裁穆罕默扎里夫说，系统的建造工程将能够预期在2026年12月前完工，目前的工程进度已经达到 15%。 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乒乓队表现出色，昨日有两面金牌和两面银牌进账，包括混合双打金银牌、男子双打金牌和女子双打银牌。我国目前在荣誉榜上以37金、39银和49铜排名第四。新闻报告完啦。 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。